这个北京晨报讲一档子事儿，是吧？这个老王和老李的事情啊，哥两个不认识，但是他们俩有共同点啊，都是骑电动自行车的。呵，说时下眼前这个电动自行车啊，这个速度可是忒快了啊，速度快有时候他不遵守交规，麻烦了，怎么呢？出了人命了。话说这老王啊，是那么一个什么当地的一个什么地方的这个保安啊，说那天呢蹬着这个电动自行车出来了，不光那个，还车后还来了一二等啊，拉了一位小保安，哥两个说出来巡逻，结果逆行啊，突整撞上同样骑电动自行车出来的老李，啪嚓，老李当时躺地下了，不起来了，哟，赶紧打120。正这功夫，哟，发现老李好像缓过来了啊，缓过来，对对，不打了，就打电话把他们家里人给叫来，把老李给搭回去，觉得没事了。谁成想，六天之后这老李啊得疾病，是不治身亡，打官司告状啊。骑电动车逆行肇事被公诉，嘿嘿，您说说看呐，不得了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各位。 船儿摇摇，顺风满载渔歌唱， 好酒不常有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，它以品质至上、口感独特著称，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。那么今天呢，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一折秒杀名酒的活动，那扫码价3960元一箱六瓶的茅台纯原浆酒，先是单价五折1980元一箱，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，买一得五，也就是说今天1980元可以得到五大箱酒，这样算下来呢，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元，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。是的，朋友们，你没有听错，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-067-1199，400-067-1199，1980元就能够带走原价19800元的五箱酒和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。那么最主要的是免费送货上门，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。提醒您一下，每档节目仅有100组的备货，每人限购2组，抢购电话记好了，400-067-1199，400-067-1199。好的，场外的热线呢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哈，很多朋友呢都因为打不进热线而感到非常的着急。